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嚟到最后一节啦。咁其实头先都问咗好多建设性嘅问题啦。咁其实我真系最关心，最系临尾最后一步。头先就陈 Sir 提一提我，就系、是、其实雷霆散兵有冇人统筹，又或者有冇人 负责？散兵嘅、啊、你噏乜啊？ 救兵，救兵啊！我鬼你 鬼啊！真系鬼系咁嘅。 散兵系电影嚟噶， 鬼都做得专业啲啊！唔该。 喂，雷霆救兵先 系 电影。 哦，系喎。系喎，系喎 ，OK， 就系点样你最后 散兵就系啲投票啲人啊， 你最后始终你有个方法去令到一啲 layman 比较易啲接受，佢最后嗰刻需要做啲咩嘢？因为在于个政党佢要催票咧，其实佢只要派一张嘢，有个候选。系咪告急咧？一定系告急，但系嗰张叫催票嘅嘢，一定系有你个样，有你个 number， 有个 tick 咯。嗯，就好直接话俾你听，你 tick 呢个就叫啱啦。咁当然就系负责 tick 嗰个人，佢都会谂下呢张嘢对佢嚟讲自己有冇意思啦。嗯、问题就话你冇一样咁清晰嘅嘢俾我咧，你知立法会好捻多人投错票噶嘛？即系好难揿嘅嗰三个掣。 依样我记得有啲嘢啊，好似之前有个学说就系话，其实就咁嘅，你通常去投票咧，就系发觉有啲人好掂，你唔使帮佢；有啲人唔系好掂，你就都唔使帮佢噶啦。咁剩翻啲唔上唔落咧，你就要帮佢。 你要帮佢。 咁所以其实你如果啲人系好似话系，如果真系 get 到会议就话，你只要讲啲人好明显会当选，好明显会落选嘅话，其实佢哋就识拣其余啲人。 系，所以筛走咗嗰啲人。 系啦， 唔系，但系呢个牵涉到最后嗰份 report 系点样样嗰、那個說法係點樣樣啦？咁但係其實係啦，咁我諗都要即係喺現階段都真係可以唔需要咁考慮得咁緊要，因為佢可以好中性地就咁俾啲 figures 出嚟。 有係中性啊？ 因為頭先佢就 Angus 就話啊嘛，譬如嗰個人即係嗰個區啦嚇，要100票，咁、那個人75嘅，咁我咪知道呢個咯，即係排第五個，即係第邊緣嗰、那個嘛，頸頸四咁咯，我咪知道呢個其實 唔係即係其實如果我聽咗咁耐咧，我就覺得聲納係有佢嗰個用處喺度嘅，同埋作為最後嗰個分析或者將來嘅一啲分析咧，都好好嘅。係 咯， 咁但係就我自己就反而係擔心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個 pool 會唔會最後真係去到咁大啦？第二嘅就係會唔會有 pollution？ 真係如果而家一開始滲透有 pollution 的話咧，就好大鑊噶啦！你一開始投嗰陣，即係嗰啲水已經污糟咗咧，你跟住出嚟咧，你點樣用港大民調去清洗佢咧，都係污水嚟。 即係已經有粒老鼠屎喺度咯，咁你成烹粥就唔食得啦。 只有煲多啲。 百菌無毒咁咪食佢咯， 唔係咁難鬼嚟 㗎。嗱咁又要牽涉到你嗰、那個最後嗰個 population 係咪夠大啦？嗱，即係兩個 figure 可以互補嘅都，咁但係即係呢兩個 figures 如果 population 越大 ，pollution 越細，咁就越好咯。 係你講嘅 pollution 係屬於嗰種 random noise 嗰種啊，定係佢哋好 strategic 咁樣 intentional 而家直頭即刻入嚟就係、是、搞 spam 呢個 system。 哦，咁呢啲我諗我哋要再 explore 下有冇啲方法可以 detect 到，即係譬如話，佢哋唔會由依家開始已經打諗定曬，我今日開始就要 pull 大 pull 個 system， 就咧要大家等佢覺得方國山係好有勝算嘅咁樣一路 個都是跟嚟嘅。 我諗你依只 case 就比較易 reject 嘅，咁但係就係有啲講緊係其實講 infiltrate 即係滲透落去，譬如開頭我可能同佢講我揀楊岳橋嘅，跟住佢九月之後我同你講我揀方國山嘅，咁呢啲你 detect 唔到嘛？其實 係係，咁但係如果係㗎都會嘅，即係我依家講任何方法咧，都會有即刻就對方都已經可以有 counter proposal 啦。咁所以其實都係睇下見招拆招，即係我哋首先要揾到佢哋出嚟，揾到個佢哋，我哋首先要 way 去 detect 到一啲即係 fluting 嘅 exercise 先。 明白。 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依家嘅 seat base 係可以幫到手嘅。另外就係嗰啲街站嘅比較 random 啲嘅一啲嘅 sample 都可以幫到手嘅，即係暫時會咁諗。咁但係 anyway 衰極咁都係應該唔會影響到，即係好過都會好過冇嘅，或者覺得係。 唔係嘅，我真係好驚㗎！即係你呢、這個即係真係大家如果相信你呢套嘅話， 大家就按住你嗰樣嘢去投票，咁、到時如果你嗰套係錯嘅，咁跟住就牽一發動全身，就後 即係跟住用嗰啲人啊嘛， 用嗰啲人就夠錯曬亂曬 咯。主同賓嘅問題，如果要開台，我哋諗佢係主嘅話，其實就會中招啊，真係會。但如果佢只係輔助角色嘅話，其實佢相對嚟講 ，Wish 就擔低好多。 係咯，係咯，係咯。 係啊，即係做雷霆嗰邊咧就好緊要啦。救 兵， 即係佢唔可以淨係話，即係 Sona 呢邊嘅話，呢啲資料咧我哋擺落去，同一時間去睇埋其他，譬如電視台啊、媒體啊，即係將幾。即係佢哋要做一個 combine 嘅呢個動作， 佢哋先係最聰明嘅選民。 嗰啲係直頭要天才選民啦。咁變咗咧，所以咧我睇 好多 data。 呢個浩華講嘅， 係 啦。所以咧就即係我諗，即係唔好將個壓力俾太大，因為我覺得佢哋做呢樣嘢有意思嘅。 咁我其實我幫佢做雷霆金 有意思，真係 有意思嘅。問題就最後做嗰個 interpretation 或者所謂嘅一個唔好話 recommendation 啦，即係起碼你有個人走出嚟做到一個大概嘅一個嘅評估，究竟某一個嘅候選人究竟佢。而家嘅大概去到咩狀況咧，就唔好俾個選民知道。我淨係 rely on 某一個 data set， 其實我哋係有一個綜合嘅睇法嘅話咧，咁可以某程度上將個風險降翻低咯。 咁呢個真係要雷霆救兵嗰度做好啲教育工作咯。 係啊， 唔係其實三部分都要各自做好教育嘅工作咯。即係聰明選民係負責教育嗰部分，聲納。是負責做數據和分析的部分，而雷霆呢就應該是負責做策略性投票， 是 啦，所以即三個其實是完全很清晰的 objective 的目標來的，不可以混為一談咯，一混為一談其實很大危機的，危機是什麼呢？ 但呢個環緊扣㗎嘛。 唔係每一環咪自己執返出嚟解釋返咯，但是因為那個問題是如果嗱因為第一就係講 capacity 啦，上一次講過啦，有啲人唔明噶嘛，我唔明嗰個位，你夾硬再塞我就嘔俾你噶啦。 救兵要考個試先可以做救兵，要受過軍訓。 你明明係選民，你唔係救兵，你就唔好扮救兵啦，係咪先？ 就係好多人仲話要含淚投票，哦，咁你含淚嘅就唔好做救兵啦。 係咯，嗱，即係係啦，救兵係唔使含淚噶嘛， 係咯，就聽個指示就去噶啦嘛， 未必指示嘅，佢好聰明地去做噶嘛，係咪先？係啦。咁另外一種就係、其實、有啲人係明白我要增加自己嘅公民意識，但係佢未必認同點解我要 report 俾你，我要報告俾你聽。有啲人認同報告返俾你聽，等你方便分析，但係佢又唔認同點解我要策略性投票、啊、即係一層層㗎嘛。咁如果混為一談嘅時候，就好容易做到啲咩呢？我唔認同其中一種，我就三樣我都唔認同㗎啦，跟住我就完全係 reject 啊。denial 啊，拒絕曬你，然後跟住就喺度猛喺度講，仲炸咯！ 唔係五月二號咪一個例子咯，即係派 coupon， 我覺得係派幾多？你話俾我聽，派幾多 coupon 出啊？ 五千幾個咯， 幾多？ 千二三度。 唔止啊，馬派出。 乜派出去？咁我唔知喎，我都係大教授幫我派嘅，我都冇派過。 我覺得係肯定幾千啊。 係幾多啦？係咪？ 我覺得過萬嘅派 係啦 ，expand 咗過萬。 但係你翻嚟都係一千幾，係咪？其實就好似頭先阿陳 Sir 講嗰啲 啊，因為講緊做電話民調，其實一萬個定係當日做民調都係一萬個裏邊三萬個裏邊一萬個都有50% 因為我講解一下啦，即係每一個派 coupon 俾你嗰個人咧，到底有冇解釋過俾你聽呢一嚿嘢係咩嚟咧？我相信大部分機會都係冇嘅。 佢係連住一個説明書㗎。 你知唔知我覺得係咩啊？ 不過個説明書全下冇錯啫嘛。 老實講 ，coupon 好似我未見過，我唔知咩樣。 是 讲个网页定乜嘢啊？ 系有 poster。 我有条，我咪有条，有啲字，跟住条 link 噶嘛。 我嗰条 link， 跟住咧，我另外系有一个版说明。 我 send 咗个出嚟，原来嗰个 coupon 唔条 link。 系啊 ，link 啊 ，sorry。跟住我系连住一个说明书噶嘛。 你条 link 噶啫， 即系点，你点样应该点做点做点。 我嗰个我见过。 除咗就净系得条 link 就冇咗个说明书。 哦，系啊，甩咗碌啊， 系甩咗，即系喺我心目，即系喺我手上咧，就净系得条 link 嘅啫。咁问题就系话，你话嗱，如果嗰样嘢系 Donna 送，系佢派俾我嘅话咧，我或者即系会即刻会睇。咁但系问题，如果嗰个系一个我唔系成日见嘅网友 send 俾我咧，我都会睇。但系个次序真系个priority可能摆后啲啦。 绝对系。 同埋我都有责任去怀疑下呢样嘢系真定假噶嘛。系。如果任何人俾嘢我都觉得，啱噶啦 ，legitimate 噶啦，我啊 send 出去先。咁变咗我有份去 pull 呢个数据。 系。 咁所以变咗就系话，你系真系有其即系有一个责任，又或者有一个。你起碼都有個方法解釋俾將會收到 coupon 嘅人，我哋係咩人，我哋會做啲咩嘢。 係啊， 咁所以呢一集節目就係俾將會收到 coupon 嘅人睇，你究竟收到嘅係乜嘢， what you are about to do。 冇錯，冇錯，真誠。 係咪？同埋咧，我係有樣嘢想講嘅，就係即係我聽過有啲人咧，佢講個理由就係話，嘿，總之係非建制嘅就支持啦咁樣。喂，我其實又係有點而直提反感。我覺得建制其實就好似邪教，你信我啦。我就會對你好㗎喇。嗯。 泛民都可以。 非建制都可以。 係呀係呀，但係即 你信我我都對你都唔好㗎。咁唔係先係邪教咩，我想問。 好邪㗎啫。 唔係，但係如果係非建制就支持，不明不白咁你又走去支持的話，其實同冇分別㗎咋嘛，係咪先。咁所以就係聰明選民就係要做啲咩，就係要教育啲選民。 啲人唔好飲水用水。 所以非建制派係注定比較難搞㗎，即係呢我哋又會鬧人哋民主掌心裡。我哋又要解，但解又話嫌煩，嫌太複雜，咁所以其實冇辦法㗎，即係都係要做耐啲，做多啲。 所以 Angus， 我諗嚟緊個即係呢兩三個月咧，都要多啲上嚟我哋呢啲節目，或者其他嗰啲唔同的， 或者俾多啲電話俾人。 係啊，即係你要去教 我。拍多啲相。 我欣賞嘅，即係你係真係好理性，好有耐性，慢慢慢慢咁樣講，又講得比較明。 真係清晰 啊！係啊，好清楚啊！我覺得真 係。所以你又可以答到佢哋。 呢啲係咪比較概念？ 我哋又問得好啫。 大家如果有留意咧， 我想講咧，做 IT。人影都咁清晰嘅，講完。 係啊，Angus 咧今日上嚟咧，其實初頭我都有少少嘅疑問啊，因為佢淨係前面嗰張紙仔上面加埋咧，可能得五行字都有冇。呢個就係 其實我話俾大家聽，其實大家嘅問題就係、是、大家都未見 S 究竟佢係男定女嘅，我哋冇問 題。我冇問題。當然有問題啫嘛， 唔係我就話 Angus 嗰啲數係未講嘅添啊，我想話 唔講都得嘅其實。 唔係你講下啦，我有興趣喎，啲數據咩嚟㗎係？ 哦。 你唔知道啲數據有興趣啊？ 唔其實你有興趣啊？ 唔其實我係呢個係即係 in case 要解釋嗰陣時用嘅，即係講緊話。 我覺得我哋未問到啊，冇中到啊。我哋問咩啊？ 唔其實係想 睇，其實幾多選民㗎？其實 即係有啲人想會問，即係其實究竟呢個世界，即係香港，其實有幾多人即係會關心民調嘅去投票嘅咧？即係其實會唔會其實我哋自己諗多咗？其實個個都係我梁天琪我。葉劉淑儀、葉劉淑儀都唔諗㗎啦咁樣。咁其實咧就 有數據嘅咩？ 有，其實阿馬鶴咧有做過嘅，即係佢做好多 strategic 嘅 study 咧。咁佢有提過就係話，其實呢、這個即係香港咧，佢我唔應該係講香港，即係佢就話咧，大約投票嘅人裏邊咧有80%嘅人咧都係即係諗都唔諗咧就投佢嘅 one and only one choice 嘅。咁所以咧我哋成日講到雷動計劃咧，即係一係就講到係冇用，一講就驚係勁一陣就。搞亂當攤，其實我覺得佢多數都係冇用，即係如果真係唔 work 嘅話，多數都係冇用多過搞亂當攤嘅。因為其實喺香港嗰、那個真係會做策略性投票嘅人咧，都係15%左右。咁而非建制派嘅人，咁就係諗多啲嘢啦，即係唔會掌少啲掌心裏啊嘛。咁所以其實可能20%左右。咁你20%轉翻出嚟咧，其實即係大概係二三十萬選民啦，大約係即係真係會諗呢啲嘢嘅人，係啊，二三十萬嘅選民。即係相對於有122萬會嘅非建制派嘅投票嘅人啊，即係我講，即係我當係58%左右投票率咁樣，有20-30萬人會做呢件事。 咪就 exactly 你要做嘅嘢咯，就係。 係啦，咁就 20-30萬啫嘛。 我係想 move 呢20-30萬嘅人，因為呢20-30萬嘅人就有興趣睇我啲 report。咁但係我相信就可能100多萬人裏面都有人會想 report 佢哋嘅民調數據，即係人哋揾佢，佢都會答嘅。 嗯。 係啦，咁但係真係。话我哋出嚟睇完 report 出去投票嘅人，顶准都系30萬。 哇！但系我听完你咁讲，我真系衷心地系佩服咯，因为其实我觉得唔系因为我觉得有好多人咧系一股热诚，但系佢 aim too high。 你即 系 玩佢啊？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唔系，佢系 just make 啊，佢好清楚自己 系 啊，清楚系去到边个位，同埋佢玩紧啲乜。 好叻啊你！ 我觉得 骨噶呢句说话，我识听， 冇， 我真系识听。 系呢啲鬼嚟，好明 显。你又搞军化啦？你 唔系啊？好开啊你！唔俾咪你啊，揽住。 系啊系啊，所以 系啊 系啊，啲人搞军化咧就行远啲啦，唔好。 两个钟已经睇出嚟 嘅，唔系睇啦， 唔使录住个民调啦。 咁我真系信你啦，我真系一定玩。 系咯，真系好好，而系咁就，即系你系好清楚地。 犀利啊 ，Angus！ 咁啊，之前咧，我哋系食完嘢先过嚟噶嘛。 食 嘢嘅时候咧，食嘢嘅时候咧，啲人仲喺谂紧点样出刀啊，嗰度点样又出拳 啊？啲人啊，你噏乜啊？ 嗰啲人咧，不过我都比较担心就系你点样 點樣 outwitch 啲人，即係如果唔用 Telegram 嗰班人點算咧？嗰邊 其實太維康 呢個暫時係最大嘅問題。我哋有啲數有啲估算嘅，即係香港用smartphone 嘅人大約入，我冇記錯入即係香港電話人800萬人到，用 smartphone 嘅人起碼都400-500萬人。咁我當400-500萬人裏邊，我諗都有400萬人有 WhatsApp 噶啦。咁而全世界咧 Telegram 咧就係十分一於 WhatsApp。咁所以香港咧就應該大概40-00萬人用 Telegram。 咁但係香港啲 population 用嗰啲 apps 一輪輪嘅啫喎， 係咯，咁樣你 send 架都俾佢咁玩死啦。 因為譬如話講緊我做呢個節目之前做咗做少 sampling 啦，我諗大概如果計埋社運圈子嗰班朋友嘅話，我諗大概有1/3人會用 Telegram。 但即係幾多啊？講緊 你當每十個有3個用啦。但係如果歐洲嗰班朋友仔咧，我諗跌到去0.5至1。 喂，你咁樣講啊，我發覺唔係喎，我識嗰度入邊其實唔係咁多人玩 Telegram。 唔係，我意思咪就係其實好少人玩嘅啫。如果唔計我哋班人嘅話，其實 可唔可以喺 WhatsApp 度做啊？ 咩邊班人啊？我唔係你嗰班嘅。 最衰 WhatsApp 就 係你又唔忠誠啊你。 WhatsApp 就係冇呢個 function， 有我就真係唔使煩。 我即 係 標 冇個 bot API 哎呀， 係有。如果佢九月前突然間有我2日起貨之後，大家一齊玩。 唔係我哋話用 WhatsApp 有毒咪得咯。 應該咧， 轉曬人聽 講。可以做咧，即係其中一個可以做咧，就譬如你做街站啦，或者夾埋其他多幾個唔同嗰啲公民社會嘅團體落去咧，就係、是。即場喺街度幫人哋裝 Telegram， 係㗎，其實係一個 都係個方法， 係一個用家個即係好似以前啲人睇無線唔轉台啊嘛，無線好睇咩？唔係㗎 ，WhatsApp 好用咩？都唔係㗎， 好睇 Telegram 係好用好多嘅，即係用過嘅人都應該 feel 到嘅，又快啲，又靚啲，又多嘢玩，又先進啲，又安全啲。 唔係，又或者你好似嗰啲 pop vote 咁樣咯，搞到話你一定用 pop vote 先可以攞 二。但你話係咪真係冇可能咧？咁如果可能遲啲大家選舉嘅氣氛開始 heat up 嗰陣時，之後大家開始突然間 關心，多人又 冧啊！係啊，當開始關心嗰陣時， 終於走 嚟。其實 app 好似有雪崩嚟嘅， 即係諗好啲啊，冇咁易諗應該就 係啊 ，Telegram 冇咁易諗嘅，係啊，咁啊。系咯，咁 pop vote， 咁佢如果令到件事覺得夠重要咧，咁其實裝個 app 都幾煩嘅。 喂，咁其實就 都好多人裝 嘅。你嗰 part 嘅 教育咯， 係啊，裝完仲要人哋入個身份證號碼同埋入個等個 SMS， 咁先至可以投票噶嘛。其實 pop vote 嗰個入場門檻都幾高嘅，即係相對聽。 係啊，係身份證嘅。 係啊，但係嗰時佢都搞到40-50萬人，跟住後來仲俾人攻擊，就慢到死，都好多人參加。所以其實件事夠重要咧，就多人玩啦。宣傳好就多。 喂，但我想問下，咁你而家星立有冇啲 Facebook 嘅 page 或者點樣去educate 或者去推廣呢樣嘢咧？ 暫時有個 page 咯，但我哋就未搞。 你講到個 page 好似好入咁喎，暫時有個 page 咯。 Facebook 好話 BB， 好話 BB。 又整網頁啊，好啊！如果得閒嘅整下。 你嚟個又字嘅，整到煩咩你？ 網頁有噶，但其實好老實講，即係認真想裝個 Telegram， 即係。又唔係真係太難，即係你裝完個 app， 跟住之後再等個 SMS 就收工㗎啦。 唔 做啫嘛。 但 係 個問題唔係淨係裝 Telegram 嘛，而係你係話俾人哋聽，你呢一個係愛嚟做啲乜嘢嘢，希望個 expectation 去到幾多萬。 即係將今集個節目擺喺個 page 上，擺個網站。 係㗎，呢個梗係會啦。 就算5月2日 Telegram 有人用 Telegram， 佢都話好難 follow 啦嗰個。 我諗你唔係推喐人裝 Telegram 先，然後先推佢做個 voting， 而係話推係做 係 有寫佛近死先再同佢講啊 Telegram 你就裝埋落去啦，係啦， 係啊。其實我有時一諗翻轉頭咧，不如唔好叫啲義工叫人用公民星流，不如叫啲義工咧，你哋咧強迫屋企人轉上 Telegram， 可能效果仲好。即係咧去到個點，突然間，我朋友用 Telegram， 跟住我都裝啦，咁裝咗一堆，哇，好多朋友喎，咁你調翻轉變成咗武裝嗰啲人就嗱嗱聲。 唔係，但係兩件事嚟嘅，兩件事嚟嘅，兩件事嚟嘅。即係推 Telegram 係一樣嘢，但係你即係我覺得公民數據都有責任去推公民聲納呢樣嘢，即係要俾更加多人去認清楚呢樣嘢係我哋做乜，咁樣先至推得翻人去用 Telegram 嘛。即係兩回事嚟嘅。 一個拋磚引玉嘅邊個係磚，邊個係玉嘅問題，變咗係其實應該係個 surface 應該係個先係個玉先。 係啊，令人哋一定要裝 Telegram。 做先 咁咯。 但係係啦，但我有時都唔知啲人係咪真係咁重視民調嘅咧？我重視佢俾個 data， 不過佢可能唔係好重視。 唔係啊，咁 但係佢重視同朋友玩 Telegram。 但你頭先都講啦，譬如622 pop vote 咁樣樣，就係因為大家好重視嗰樣嘢，咁所以就即刻裝 pop vote 嘛。如果大家都對呢一個vote sonar 有認識，然後跟住即係唔好話認同啦，覺得係有意義嘅，然後大家一齊去做呢樣嘢，咁你先推到個 Telegram 咁啊都 係㗎，都係㗎， 係咯。即係所以係兩回事嚟嘅，我覺得係。 係啊。 但係要開始做咯，同埋唔可以黐住雷霆或者係聰明選民一齊。即係如果越黐埋一齊，譬如之前一齊出聲明嗰啲咧，其實就會好亂㗎啦。有啲人 都唔知無啦啦嗰張做乜鬼嘢。 嗯。呢度有好多人咧，都好多个唔同嘅身份嘅，咁呢啲人一定帮到你嘅，即系只要你系问就得噶啦，吓佢一定会帮你嘅。 好，你又讲咩啊？你想 又搞分化， 记得俾电话，俾你嘅电话 Donna 姐。 唔系，我就系话佢抛砖引玉系，只系可以用 Telegram 先可以同 Angus 联络嘅啫。 哦， 咁 样咯。咁就 对你有用。 我觉得我喺度听咗三节之后，我系觉得分工唔系分工，即系你哋边一个要做边一 part 嘅嘢，我都系清楚嘅。咁我非常之衷心希望你搞好啲宣传， 嗯， 真系要揾多啲人帮你，因为我觉得真系你头先提过嗰二三十万人系，我觉得嗰啲人系非常非常之愿意配合呢件事。假设呢件事系你俾晒所有嘢佢知，就唔系话如果你解釋個理念唔清楚咧，佢就唔知道你搞乜咧，佢係唔會 join 嘅。但係如果佢 once 覺得呢樣嘢係掌握到嘅時候咧，佢又會佢主動幫你宣傳你呢個概念俾其他未接觸呢個概念嘅人。咁你變咗最後嘅嘢先會有意思咯。 但係 Angus 啊，我哋點知道你唔係鬼啊？ 係我唔係我，其實我想問嘅問題就係點解？譬如好簡單，政黨肯幫你推，你就。即係好快噓噓聲就去啦，或者你揾啲好有 credibility 嘅專業團體咁幫你推走，就好快去到啦。係咪啲人覺得你哋呢嚿嘢係鬼，所以就唔幫你哋咧咁樣啊？ 咁我真係唔知喎，因為但係我哋 嘗試去揾過先。 冇嘅，其實我真係 未點啊生出嚟。 我係差唔多冇正式做宣傳。咁點解呢？因為其中我腦裏面諗就係五月呢同九月都有啲距離，依家做呢啲數據係啦，一來太早會唔記得，二來就係可能冇咗個新鮮感。咁所以呢，我如果真係會有發生 Big Bang 嘅話呢，我寧願個 Big Bang 係喺八月中發生，就好過依家五月中發生。咁所以我就依家就係我有同埋我哋都要啲時間試機同埋 set up 啲database 嗰啲。 唔係喎，但係你明明我同阿 Donna 頭先問嗰個問題，如果你係鬼的話咧，咁大家俾曬啲資料你的話，咪大鑊。 哦，咁啊係。咁我就 咁你係咪鬼啊？嘔一爆 粉。咁啊， 反眼啊！ 唔係，咁係呢個係真嘅。 你要將啲 set data 完全抌曬佢。 係啦。 唔係點樣證明一個人係咪鬼咧？ 係咯。係啦，就要問點樣證明我？ 或者點證明一個人唔係鬼咧？ 係咧，即係你要唔信我都 攞住。放低 passport 喺香港俾人攞住嘅樣。 即係放棄咗國籍啊咁樣，話俾人知我哥。 你係咪香港出世㗎？ 即係而家係有人幫你背書㗎嘛 ？Endorse。 其實依家我嚴格嚟講，我係我哋 不如聽你講，無啦啦寫個 email 俾 Benny， 跟住又要做樣咁嘅嘢，好鬼喎！ 好可疑啊！ 好可疑喎！ 係啊，係啊，咁唯有要揾阿 Benny 佢講。 你翻嚟講嘢 點樣睇我？真 係你真係 係啊， 都有少少可疑嘅，或多或少。 嗱， 好忠誠喎，今次講得 嗱，咁啊， 仲要係遲工一年喎， 係咯，啲錢唔知邊度嚟， 好文仔嘅人， 其實真係好少 嘢方法喎。 同埋你知而家咧，啲建制派興揾啲咧素人啊，青靚白淨啊， 唔係，因為前嗰排區議會選舉已經有啲假散兵喺度，你係咪嗰啲嚟 嘅？嗯， 你可以其中嘅方法咧，就係喺泛民入邊咧揾一啲，譬如話係 專業團體、 會計師啊、律師。系啦，未必一定要即系 通過呢個專團體嘅、 律師啊， 即係啲律師咁樣就話，最後呢個數據嗰啲嘢，其實成個過程咧，佢、哋會幫手去做一個監察，咁、變咗咧，你哋將一啲嘅呢啲嘅權利咧放咗出去咧，你自己唔去 high 太多，或者有人睇住你點做嘅話咧，可能對於公信忠信力有啲幫助。 啱啊啱啊，你都講得好啱。其實我哋依家真係未即係真係要揾多啲專業團體幫我哋去。 啊，終於明啦呢個説話。 係啦，同埋咧，但係咧，其實我哋而家我哋已經將我哋陳道 system 咧嘅 source code 咧就擺咗係即係 open source 咗嘅，咁只不過咧係我哋五月之後咧，我哋會安排好個 data set up 之後咧，就會連啲 data 咧都會可以 update 上去。我哋其實係除咗我哋，我想我哋做分析之外咧，我都想民間都做分析嘅，即係我唔咁樣會好啲嘅，因為我哋會諗漏嘢噶嘛，同埋我哋可能其實係渣噶嘛，勁嘅人喺出邊噶嘛，咁等嗰啲勁人去分享佢哋嗰啲嘢咯。咁你話怕建制，咁永遠都會有呢個問題，即係民主派就係呢個問題，就係我哋就打開口牌，人哋打。 唔係話又或者咁咯，如果我哋相信公義或者公平公正的話，咁我哋就要堅持呢一樣嘢咯。咁嗰啲嘢係好公開。 我相信要揾阿 No No No 盤啊佢。 我哋繼續同盤嚟。我哋再認識多啲先。 太好出啦，已經。 即係真係要揾阿 No No No 盤啊佢。 經過個半鐘之後，大家對公民聲立清楚啦，但係反而對我帶咗懷疑。 多大啫？多大啫？ 真係好大。 幫你剩翻個網頁好冇啊？ 即係好啦。今日好多謝 Angus 啦。咁我相信以後呢個組合呢啲咁嘅人咧，會多啲時間見面嘅。因為我哋要研究我點樣盤一個人盤得精彩，呢啲要俾時間俾心機。咁同埋我會加啲即係盤人盤得精彩嘅人問下嘅，即係呢個世界有好多人中意 challenge 噶嘛，係咪？咁但係我覺得你講嘢好清楚嘅。咁希望真係聽唔明嘅朋友咧，聽多集，聽多次，即係成集聽一次咧，會更加好。 我覺得好似洪永成啊！ 洪永成係邊個？ 夠啦！ 喺側邊好 流晒口水啊！有人 系啊系啊，节目完嘅，好彩完啦。如果唔系咧，即系我相信要同阿 Angus 调位， 肥好多。 系啊，好咁今日多谢晒咁多位有份嘅主持啊！我哋将来再见，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